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近方向，北高到天竺出近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别忘了还有大家哈，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已经来发位置了。先来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马尾辫、半城烧锅酒，是不是老朋友了？子弹穿过玫瑰，我听着有点凄惨哈。还有海拉尔、小呆猪，刚才还在问了，点名了吗？对啊，点的就是你，半城烧锅酒。好了，不要刷屏了哈，全是你发来的信息。还有根根。我很阳光，喜欢这样的名字哦。你很阳光。好，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气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好像有一点这个雾气腾腾的哈。太阳也是懒懒的，没看到哈。但是我们有音乐。好了，刚刚呢是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来看看现在另外一个大群里面的朋友：大叔、金妞、大眼有神，还有 WE 金野马、快乐九儿。字母妹妹金妞，被燃指的青春，还有浮生若只是梦安佩，你们收到获得音乐会门票的信息了吗？今天呢还有最后的机会了，9月15号我们就要邀请你来欣赏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9月13号星期四，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刚刚说的音乐会呢，就是9月15号本周六晚7点半在国土艺术中心将举行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也是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2场了。我们这次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想来免费索票的话，就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Gazo What You Waiting For。第19名 TFBOYS 信仰之门。 第18名 梁静茹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第十七名，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第十六名， 牛奶咖啡旅客。 我望着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的这首 What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什么？这首曲子是向世界上的每一个单身族，好吧，来向此生提问：为什么不在此刻对你所爱的人表达呢？你还在等什么？上周第三十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二十位次，一首很棒的电音舞曲哈。你还在等什么？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向命运拒绝，在黑暗之中被引领，向荒芜斗龙界，携手终结深渊的界限，用生命为极限，这绝不妥协的信念，新的梦终会现这世界。 默念在不断循环的更替，真理早已被肆意的掩盖痕迹，双目垂就伸手明晰坚毅，仍旧固执的追寻， 自愿之变你吗？ 盲目渲染的四季，只有被枷锁剥夺幻想的权利。人遍布的黑夜吞没了身躯，要创造破晓的光明。被愚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尚一丝尊敬？我拼尽全力，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信仰未决，人气为何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剪辑，像一息可见的蝴蝶。你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崩裂。回下的誓言，十年间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你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渲染的四季，谁又被枷锁剥夺幻想的权利？整片布的黑夜吞没了身躯，要创造破晓的光明。被湮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尚一丝存迹？我拼尽全力，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信仰未决，人气为何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渐渐像一息可见的尊严。你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崩裂。融合下的誓言，十年前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新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 很有气势的作品，来自 TFBOYS 的《信仰之名》。这首歌曲依旧以热血、正能量的姿态，攻占听众的视听神经。这首歌曲就是表达不会被同化的坚持，不会被终结的憧憬。三个孩子拼尽全力，想要换取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的可能性。《信仰之名》上周第33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TFBOYS。 下的誓言，十年前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 这里就是充满正能量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 laissez pas le temps de me

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呼吸都是你的芬芳，好词啊，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首歌是王力宏少见的民谣曲风，这首歌的曲风轻松活泼，以吉他为主要的基调，俏皮地展现了幽默的风尚之趣，上到第32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一个好大的好明媚的太阳啊，什么时候在北京再出现呢？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好听的歌，牛奶咖啡的旅客，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仿佛来过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你的我的回忆向前行李，有笑声也有哭泣，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旅客，你的泪光让笑容挡成一个缘分。

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中的污染物增多。早上大部分地区有轻雾，部分地区有大雾，外出请注意适当防护。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雾气将逐渐减轻，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比较舒适，只是夜间部分地区有雨，天气略凉，外出请注意添衣和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市场。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于本月15号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开幕。为期10天的时间里，大剧院将集中为观众献上8场文艺演出和活动。这也是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面向公众首次推出的公益性演出品牌，是台湖演艺小镇面向社会的第一次亮相。本届台湖音乐周将以文化北京、演绎台湖为主题。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都将参加演出。而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带来的莎士比亚经典话剧《仲夏夜之梦》也将亮相。音乐周除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的演出外，还将首次启用可容纳500多人的露天剧场，观众可以在露天剧场欣赏音乐会、观看歌剧电影，详细演出安排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再来关注由林兆华执导的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本月20号到24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这部林兆华20年前创作的实验戏剧曾在首都剧场首演。三姐妹等待戈多是林兆华把契科夫与贝克特两位戏剧大师的代表作进行了后现代拼贴而创作的剧目。在一座舞台上的水中孤岛上，三姐妹以雕塑般静态的表演令人感受等待的煎熬，而孤岛之外的树下，两个流浪汉插科打诨，嬉戏作乐，生命的荒诞被无限的放大。最后来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儿童剧《我想对你说》，昨晚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这部剧由中国儿艺与东城区芬斯汀小学的师生共同创作同台演出。儿艺今年新创排的儿童剧《月亮草》本月15号16号将在中国儿童剧场接棒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国路建外大街的东段东向西方向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Koala Tiesto Set Yourself Free。 We're not living in a snow globe Hollywood, there's no rehearsal in our stages and open door。 第14名 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我还记得你笑得像孩子一样做。 诉说未来，轻抚着我的头发，对我 疼。第十三名，陈秋实、蔡照、两小无猜。 荡漾在春光漫漫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 第十二名，许飞，你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在树上。 第十一名，黄英，快乐的猫。 我是一只猫，喵喵喵，别让我烦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ur stage is an open book. It's a landslide. We're never gonna write again, again.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dows break. Set yourself free and let the light through. Set yourself free. Vision is the heart's worst enemy. The tunnel vision to a true identity. It's a landmine that everyone's afraid to land. To land.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dows break. 怎么样，够气势吧？这首舞曲伴你在上班的路上，好给力啊，一天都是精神饱满的，是不是？原因来自奎拉还有 Tesla 的这首 Set You Set Free。 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5位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电梯关上了，和心一同坠落。 次答应自己的都被你浅浅的微笑推翻了，在怪与不怪之间不停穿梭，也有好几天想念都窒息了，但想你的人有很多，想你都不算特别，我为什么迷恋你的残酷 我还记得你的微笑，温柔甜美的声音加上相得益彰的甜美的长相，金莎的歌吸引着你的每一根紧张的神经，瞬间放松下来，有没有？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我看到了你在微笑。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陈秋实和蔡照的两小无猜，上周第18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他们两个人拥有截然不同的音色，却简单而又美好，从心底发出两小无猜，好美啊！ 五线谱黑白键是属于我的语言，旋律吹你都藏，静静的飞呀，音符也忘记了捉迷藏啊。这个两小无猜的时光， 捂住耳也跟着起舞了，闪光的好像是吹起了魔法泡泡，你起来我落下，牵牛花开了，就像悄悄般的童话。哎呀，秋千上的小姑 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滴滴答滴滴答，闹钟滴滴答，唱情歌说情话，两小无猜的牵挂， 滴滴答滴滴答，心儿在说话。 Oh baby， 想到你心里就开满鲜花。下牵牛花开了，就像悄悄般的童话。哎呀，秋千上的小姑娘，一次次荡到了天涯， 荡漾在春光漫漫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两小无猜的牵挂， 滴滴答滴滴答，心儿在说话。 Oh baby， 想到你心里就开满鲜花。 着我，你笑的风都跟着摇摆了，摇得我只想坦白的表达。滴滴答，滴滴答，闹钟滴滴答，唱情歌，说情话，两小无猜的牵挂。 陈秋实和蔡照的两小无猜，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的唤名字美艳。 走向复杂，又从复杂走向纯粹。对于许飞而言，人生不再是那个夏天操场上的月明星稀，世界不是在淡淡的歌声当中低吟浅唱的剪影，岁月带着许飞走向了一种纵深。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再来转换情绪了，来听听黄莺《快乐的猫》，奇思妙想哈，童趣加上猎奇的元素，让这首歌曲恬淡温柔，同时充满了小幸福。第十一位，黄莺《快乐的猫》。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 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简简单单去寻找，不要没完没了。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最重要。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上世纪七十年代，作曲家田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希望他创作一首以北京为题材的独唱歌曲。据田光回忆，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和词曲作家商讨创作，原本用了一个圆舞曲形式的曲调，但后来考虑到庄严宏大的表达，又进行了重新谱曲，于是就有了这首《北京颂歌》。优美抒情的旋律给人们很多信心和力量，歌曲充满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首都北京的向往，那歌声记录着新中国继往开来的雄壮步伐，凝聚着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力量。今年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不少音乐人也都提出了希望能创作一首像北京颂歌这样的作品，我们在期待的同时再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作品。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的象征，人民的叫，胜利的宝

刚刚呢是 David Guetta 还有联手 Nicki 合作的这首 Turn Me On， 这首歌曲的氛围十分诡异哈，仿佛机械师呈现江湖，从零件到人偶，弥漫着雾气的城市，只有音乐才能够唤醒你，只有汽车音乐会才可以唤醒你。北京时间10:07:2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随时来刷存在，同时来锁票哈。本周六晚7:30在国土艺术中心又将邀请你来欣赏古典音乐了，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经典名曲，还有舞曲和电影音乐。好了，索票呢就加上索票两个字，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再来听陈奕说话的情观，这是为电视剧末代儿女情演唱的主题歌。陈淑桦的声音呢，一如既往的婉转而动听，优雅而沉吟的令人沉醉。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monster。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很特别的歌曲，来自李宇春的《千年游》。这首古韵悠长的歌曲，将中国的词、竹笛、古筝，还有西方的交响乐融合在一起，珍惜何必呀、啊？李宇春《千年游》。 清晨的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雪，诗赋声前，任一粒知心的交汇犹在眼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映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九月二十三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中的污染物增多，早上大部分地区有轻雾，部分地区有大雾，外出请注意适当防护。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雾气将逐渐减轻，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比较舒适，只是夜间部分地区有雨，天气略凉，外出请注意添衣和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第23届釜山电影节今天公布了新浪潮竞赛单元入围片名单。新浪潮竞赛单元是釜山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入围作品都是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包括张震、倪妮主演的新片《雪豹》以及祝新导演的《漫游》在内，10部亚洲新人导演作品入围。再来看，本周五有2部日本真人电影将登陆国内银幕，一部是主打校园纯爱题材的《念念手记》，而另一部是奇幻爱情片《镰仓物语》。今年是日本引进电影的大年，仅上半年就有《浪矢》《解忧杂货铺》《恋爱回旋》等多部日本电影上映，其中真人电影的比例在近十年来都算得上是最高。未来的3个多月还会有爱情片《跨越8年的新娘》、动画片《朝花夕拾》、小栗旬主演的喜剧电影《银魂2》等上映。电视剧方面，在电视收视率普遍下滑的趋势下，今年上半年北京卫视逆势上扬。为了维持这种良好的势头，北京卫视最近公布了下半年节目计划，提前预定了下半年剧综热点。下半年《娘道》《大江大河》《正阳门下小女人》将陆续播出。综艺方面，上新了故宫将多维展示故宫深厚文化内涵与生机。全球首档未来魔幻竞技秀《未来荣耀》将展开人类与科技关系的探索。另外，《青春痘》《厌世番之新青年》半生缘等高期待大剧也已花落北京卫视，预计将于明年与观众见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英国的歌手 Dada 的这首非常有名的 Thank You 啊，这首歌曲在美国一推出备受瞩目，马上跃升至美国电台点播的冠军哈。来自英国的歌手迅速在美国走红了， Dada 的这首 Thank You 也是他的成名曲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进入到汽车时尚资讯了，来推荐梦里的西藏之路青藏线。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青藏线呢是指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段约2000公里，这个线路平均海拔在4000到5000米左右，由京藏高速和109国道组成。青藏线就像一条缠绕在世界屋脊上的哈达，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昆仑山脉的巍峨，这些美景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生活在水泥森林当中的我们。想带上装满梦的行囊，牵着牦牛去那风雪弥漫的远方吗？想在雅鲁藏布江把心洗净，在雪之巅把魂唤醒吗？想穿过唐古拉六月的飞雪，走进格桑花盛开的地方吗？想沿着遥远而又古老的栈道去追寻你梦中的西藏吗？走吧走吧，国庆的长假就快来到了哈，7天呢，再连上这个中秋节，如果可行的话把年假放进去，哇好啊，走起吧，就到这个西宁租一辆车，然后就沿着刚才我说的最美西藏之路走起。自驾路线到西宁，到黄忠，到格尔木，到安多，到纳曲，到当雄，最后到拉萨。沿途的景点呢，青海段呢有塔尔寺、日月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可可西里、昆仑山、不动泉、玉珠峰，还有唐古拉山等。西藏段呢有纳木错、仰八景、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的。走吧走吧，赶快走吧。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